庆祝太阳节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文化展在中国丹东拉开了帷幕，开幕式14号举行，由朝鲜驻华临时代办朴明浩、使馆官员、庆祝太阳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文化展代表团、旅华同胞、中国辽宁省各界人士和市民参加。参加者向伟大领袖金正成同志、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照片、献花篮和花束表示了敬意。